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朝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 书记，上回接说着一段雍正剑侠图。上回书说到二小冒名诈婚，那么凌元圣秀这两个啊少侠客冒充杜林杜茂的名字，跟这个邓美玉还有九朵菊陆素琴这姐儿俩结婚，洞房打起来了。邓美玉、陆素琴不乐意了，那没法乐意。要搭着这俩姑娘呢，都有武艺。这一动手，这媒人呢作烂了。孙茂昌和王殷老哥俩赶紧给拉架，把小哥俩拉到这屋，小姐俩拉到那屋。小哥俩这思想工作好做呀，为什么？未曾洞房之前就说清楚了，有什么事您兜着，您让我们俩说下，我们俩说不下去。这个冒充人家名字骗人家大姑娘，这事儿我们行不出来。那么孙茂昌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王殷这边工作不好做，老头子跟这俩姑娘解释半天解释不下去，为什么没词，理屈词穷啊。这正乱，老道古玄真来了。古玄真说，我有词儿，让老家人张生尽力回禀，可就在乎这两位姑娘爱听不爱听。你要爱听我说，你要不爱听枉费舌尖，不说也罢。这俩姑娘实在呀，气得没法没法的，气坏了。怎么这你们还有理啊？好嘞，你把老道让进来吧，今儿我们家热闹了，我倒瞧瞧他回天道长古玄真有什么说辞。敢把老道让进来，王殷说我不能出去，我得听听，咱小小怎么圆这瞎话。说瞎话好说，编瞎话编圆圈了不容易，这单是一门功课，我得听听。王殷的意思，我瞧瞧古老道你说什么。古老道问道：“无良福，二位姑娘，你们是 在家人，我是出家人。这出家人呢，管天下之事，管不着人家儿女情长。说人家结婚，嫁汉子娶媳妇这个事情，多的也不能归老道管。我说不着，可是事有事在。打盆论盆啊，打碗论碗，咱们今儿赶到这儿了。这码事呢，我多少知道点儿，我跟你们二位说说。可是有一节，你们乐意听的咱们说，不乐意听呢，我还是只字不提。俩姑娘呢，一听您这多麻烦，说话呀就怕这个说话不明，多着急呀！您都来了，让您进屋了，您就说吧。不是，咱得先问清楚了。为什么？你们要听可就是听着，我这一片话呀，得从头到尾的说。你光听头了不听后边，不知道的，啊，归根结底。你光听后头不听头了，不知道始末缘由。我中间哪句话招姑娘你不爱听了，你们啪横插一杠子把我这话头打断了，我还续不上了。你要让我说呢，就得耐着性子听。我把这片话都说完了，自然你就明白了。王英一听罢了，你瞧这老道会说话。哎，说你有意见保留意见，先听我说，我说完了有什么话咱们再讨论。俩姑娘一听，那你说吧，我瞧您怎么说。哎，好，咱先打比方说啊，就拿凌元圣秀这小哥俩要跟杜家杜林杜茂比，比方说他们不是你的杀父仇人，现在就是另有一家上这儿跟你又提婚来了，那你觉得你们姐俩是嫁他们俩好呢，还是嫁杜氏弟兄好呢？这四个人比，谁强谁次？俩人一听，那还是凌元圣秀这俩好。哎，前提可是他得不是我们的杀父仇人啊。是是是，咱说得清楚。怎么好法？怎么好法？那正门正户的，是不是？再有一个，人家家庭不辱没咱们这个门庭，还有功夫好啊，我们动过手啊。别看我们俩给擒住了，那比杜林杜茂的武艺俊多了。另外再说，这挨着这人物不一样啊，有前途啊。现在这就跟着钦差年羹尧出来办案了，这一旦成功，日后升官发财指日可待啊。而且杜林杜茂名声不好啊，杜林杜茂虽然说在咱这套书不算淫贼也差不多了，在家里的纨绔子弟啊，绵长素记的素长的有个耳闻，这信儿这分儿都吹到我父亲耳朵里头来了。当初结我父亲那就打算退这门婚呢。还有凌元圣秀长得漂亮啊，那小哥俩长得，那说实在的，那比王力宏还鹿晗呢。啊，这是怎么个模样？这是你算吧，反正啊，我也不知道别人，是吧？那还是凌元圣秀好啊，可奈何一节，他们是仇人那头的。您这话不是白说吗？是，容我把话说完了。好，那就是这俩孩子比他强。你口口声声他们是杀父仇人，他们亲手把令尊给害了没有？佟林呢？他们跟佟林现在一头的。那么你就指定了佟林是你们俩的杀父仇人了，这不假，不错，确实有这么一说。 而且事实如此，童海川亲手把你父亲给杀了，但是童林可不是你们俩的杀父仇人，这个陆广元不能算在童林脑袋上。这姐俩一听，那凭什么呢？亲手杀了他不算杀父仇人。王英在旁边听解释，这老道糊了天了，你承认童林把人亲手杀死，你告诉他不是杀父仇人，您这瞎话怎么往下圆呢？老道稳当，别着急，童林就好比一把刀，他是有人攥着这把刀啊把你父亲给杀了。你父亲跟童林呢是两国交锋，各保其主，那么西红一节就是你父亲的能为没有童林高而已，真要说他比童林能耐大，他就把童林给杀了。那么童林背后主使之人是真正杀你父亲的仇人，这个人拿童林当作一把利刃，逮谁杀谁。那今儿让你父亲赶上了，杀的就是你父亲，换旁人童林一样杀，是这道理不是？照您这么一说，我们不应该恨童林，应该恨钦差年羹尧，那就是了。二小圣秀陵园现在一样跟童林也保的是年羹尧，那不还是仇人这头的吗？我们岂能以身相许，委身于仇人呢？啊，你们那份意思吗？年钦差这头人就是杀你爸爸的仇人。对呀，您不就这意思吗？非也，年羹尧也不是杀你爸爸的仇人，谁是？你爸爸也是一口刀啊，你爸爸背后也有人呢、啊、攥着你父亲这口刀的人是杀你父亲的仇人。哦，王英在旁边一听，行啊，这弯快拐过来了。王英在旁边捻着胡子，老头乐了，老道能说。俩姑娘一听，您别乱了，您这话讲不通，我父亲可是这个万龙藏风岛四大军师之首，而且创办此岛之时我父亲就是主要人物，那么谁又是我父亲背后指使呢？是不是？就即便有人在我父亲背后指使，无外乎就是西安侯。两国交锋各保其主吗？我父亲保了西安侯了，识君路当报王恩，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替人家死去，理所当然，怎么能赖人家西安侯呢？两国交锋打仗，那死人多了，只要一死人，那死人的家属不找对方，回来都找自己这方的君王，找元帅，找将军。因为我们家主要劳动力死的头了，要给报仇雪恨，你得敌命。古往今来所有的战场没听说过这事儿，说你替国家死了，活着时候你拿的粮饷，死了有一份抚恤也就是了，都这样，没有说一个元帅一个军师给手下当将当兵的敌长对命去。怎么见得我父亲之死赖万龙藏风岛这头呢？啊，你这么说有你的一片道理，说你父亲技不如人，死人同林手，要说怨他自己那就怨他自己，但是两国交锋打仗不是私人赌斗，童林跟你爸爸本来没冤没仇，你爸爸跟童林也没冤没仇，在俩人这次动手之前，可以说俩人未曾谋面，都没见过，就见一回就让童林给宰了。为什么童林杀你爸爸这么容易，你想过没有？我没想过，这就赖你父亲身后主使之人桃源陶洞天，一将功成万骨寒，他为了他升官发财，他可就不管他手下之人了。另外再告诉你一句， 叫一将无能累及千军。这个桃园陶洞天本来要按他的智谋来说不如你父亲，当初要说刚开始打造万龙藏风岛的时候指的是你爸爸，可自从桃园陶洞天一来，慢说你父亲就是大元帅轩辕志怎么样啊，也靠边了。这轩辕志这么大的能为根本就没有实权，处处显着这桃园陶洞天盖天第一手啊，那就是天下的地上头论文论武哪一行哪一道也没有人比得过他了，他全给盖了。所以这个人的心机最重是善于权术，他的权欲熏天，为了总揽万龙藏风岛之大权，第一打击的目标就是轩辕志。轩辕志已经靠边站了，这你父亲回来没跟你们说过，你们没看在眼里吗？那我们知道跟我们家这杀父之仇有什么关系。是啊，想扳倒了轩辕志，轩辕志身边人挨个都得给除了，你爸爸就是其中之一，叫做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为了害你父亲一死，特意把最危险的岗位给你爸爸，明知此去必死，才派你父亲前去，其心何其毒也。王英旁边一听，呵，你这出家人他没别的事儿，感情不是光吃斋念佛，没事做武警编瞎话，这瞎话编的比我圆圈多了。哦，这屎盆子就算给桃园扣上了，人桃园是那么琢磨的，那不管，愣说。刚才这个谁，马建平先生说这段杨家将，您这听了？那潘宏怎么报仇啊？潘宏得假借着天子之名，得假着叫他对方辽邦这边的人，才能把杨令公害死。报什么仇啊？天齐庙啊，啊，这个。潘豹立泪，杨令公的儿子把我潘宏的儿子给杀了，明着这仇不能报，论厮打打不过杨令公，七狼八虎八姐九妹个个英勇，更何况他们家最厉害是老太太佘太君，大概会气功，一活活一百多小二百，那潘宏行吗？潘宏不灵啊，怎么办呀？潘宏有权，潘宏是开国元勋，杨继业是叛臣。你看这杨家将这点编得好，杨继业七狼八虎这么大能耐，应当他挂元帅呀，不能授以实权给很大的军权，赵匡胤不信任你，赵匡胤死了，赵匡义还是不信任你，因为当初你就叛过一回，你是叛臣。潘宏可不是，潘宏是开国元勋，打天下，跟着赵匡胤南征北战，东打西杀，一直都是大元戎。我是元帅，你是先锋官，你就得听我的。今儿出征黑道吉日，就选今天，我认为今天好。杨令公说这与兵法不合呀，黄道日出兵，您怎么黑道日出兵啊？我就黑道日出兵，不去不行。那两狼山那要中了埋伏怎么办？那我不管，你有能耐呀，而且指着你拖住这只人马，你把他拖住了，我的援军就到了。这个叫原点打围，这一点把人往这儿吸，我原这点打这围，把敌人反包围里头，这是战术。杨令公不去不行。这归期怎么样？人潘宏这条计策成功了。那没想到啊，那七狼六狼都勇啊，他愣杀出愣活了。七狼杀出来误打误撞跑他这儿来了，他给灌多了，往他芭蕉树上拿箭给射死了。六狼长一心眼就没往他这儿跑，但六狼有罪啊，六郎顺边关跑回来叫司隶训地， 你回东京传御状去了，这边关你应该战死这才对呢。所以六郎这官司打先输一半。嗯，假借敌人之手，借刀杀人之计，这个古往今来历史上很多。你们这俩姑娘啊，年轻，你们不懂。古老大能说，那佟林是敌方的勇将，那么桃园就应该知道，就凭你副陆广元，能不能够战得过？啊，年钦差身边的这些人，打得过打不过人家佟林？明知打不过佟林，还要派你副陆广元全去，岂不是以卵击石吗？自取灭亡啊！飞蛾向火的相仿，那么你父死也得死，是不死也得死，叫武大兰服毒，吃也死，不吃也死。武大兰你不服毒，王婆西门庆这几个人跟潘金莲也得把你害死。这么会儿你说杨家将水浒给你说好几部书了，这道理明白点的吗？你还别说，这主意要真是桃园陶洞天出的，这个道理还真讲得过去。可是不是桃园下的令，这俩姑娘哪知道啊？这俩姑娘听的也是将信将疑，照这么一说，是陶副帅打算借敌人之手害我父一死，您有何凭据？有何？我就是凭据啊，您亲耳得听吗？非是我亲耳得听，我问问你，我是岛外之人，是岛内之人？您是岛外之人呢，何以得混进万龙藏风岛，出入自由如此潇洒？凭的是什么呢？凭的是什么？就凭的是你岛内大大的奸细，为首之人就是大帅轩辕志。实话就跟姑娘说了，要没有大帅轩辕志和轩辕志帅府当中许多人庇护我等，纵然我等枉为剑客，难进你这一座万龙藏风岛，并且得此优待。告诉你，那屋的孙茂昌，这屋里的王音，巡山的太保，三头骷髅鸟秦凤，还有你们这大帅轩辕志，轩辕志府里的他侄子轩辕克里，还有两个棋牌官，小粉蝶韩宝、闹海金鳌吴志广，这通通都是奸细。那位说古玄真干嘛全卖给这俩姑娘？对了，这会儿您净说瞎话没人信，这得真话瞎话搁一块儿说人才信。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笑，越美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